放下你的背影，我感受了坚韧，抚摸你的双手，我得到了坚信，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，像你眼角上添了愁，你老不亲，我最爱的人，人间的甘甜又十分，你只尝了三分，这辈子做你的恩我没有做够，要求你要下辈子还做我的母亲。听听你的叮嘱，我接过了自己，凝望你的目光，我看到了爱心，有老有小，你手里捧着孝顺，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，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爱的人，生活的苦涩有三分，你却吃了十分，这杯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。